在太阳节之际，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12号举行活动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敬献了花篮。由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执行书记及其成员、我国驻古巴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。参加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献花篮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